绘画。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汉语？ 我是去年开始学的。 你学了多长时间了？ 两年多了吧。 你是在哪儿学的？ 在巴黎学的。 你觉得汉语怎么样？ 有点难。 你汉语说得不错嘛。 哪里哪里。 你们每周有几节课？ 每周有18节课。 都是汉语课吗？ 不，除了汉语以外，我们还学中国文学。 学习很忙吧？ 最近不太忙。